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在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上，曾经诞生过伟大的文明。这是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正在飞速发展的国家。也许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曾经有过这样的好奇：这块土地上最原始的人类来自何方？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又曾经历了怎样的沧桑巨变，才有了今天的我们？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为了破解现代中国人起源之谜，古人类学家吴新志已经工作了半个多世纪。这些几代人积累的化石证据，让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古人类学家们相信，自100多万年起，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开始生存繁衍。然而，上个世纪90年代末，基因学说得出结论，现在的我们都是数万年前非洲人的后代，而在他们之前，以北京猿人为代表的原始人类并非我们的祖先。在这个颠覆性成果发表的时候，吴新志已经是年逾古稀了。 但我可以也就放手了，很无所谓了。但我想到底下这些学生还这一行的人，那受那么压抑，那么觉得我如果能做点什么事情的话，那么解脱这种困境，那就很好吧。 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熟知的北京猿人，难道他们和我们真的没有任何关系？事实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我们的祖先到底来自哪里？关于现代人类的进化，有着太多太多的谜团。这个人被称为猴娃，他曾生活在湖北长阳，因为外形奇特，只会发出简单的音节，不爱穿衣服。很长一段时间，当地流传着猴娃的母亲曾被野人掳去，猴娃是野人后代的说法。长阳在地理位置上靠近神农架，神农架林区广阔，风貌自然原始。前些年曾有媒体报道，有人在这里目击到野人活动，一时间引起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猴娃的存在似乎又为传闻增添了确切的依据。千里之外的北京，各种关于人类学研究的新闻一直在吴新志的密切关注之中。野人是否真的存在？找到他们对于破解现代人类起源之谜是否有所帮助呢？吴新志曾是国内第一批赴野外寻找野人的科学家。他还记得，早在1962年，有野人出没的消息就曾轰动一时。那是在云南的西双版纳。 就是有一个中学的老师吧，他喜欢打猎，晚上出来打猎，他就看到，他说他看见了一个野人蹲在那个树边上，后来走了。另外还有一个寨子的他人，他说他们看到这远远的山坡上有这个野人在月光底下跳舞。所以这样一传了以后呢，那些老乡就害怕了。 为了查清真相，平息风波，吴新志等几位科学家背着行囊在西双版纳的原始丛林中寻找了3个多月，风餐露宿没有停歇，但却一无所获。忽然有一天，在当地比较常见的长臂猿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因为他老乡说不在月光下跳舞吗？跳舞吗？他们做那个样子的话，就是这个两个手啊什么抬起来了，最后呢就打了两个长臂猿，回到县城里汇报了，就把那个长臂猿死的就放招待所门口，就请着一朵老乡来看。看了以后嘛，我们就说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后来又老乡认可了。 原来在西双版纳，随着当地老乡不断开荒，他们慢慢地进入了原始森林中长臂猿的领地，因为误会以讹传讹，才酿成了这一场风波。那么猴娃又是怎么回事呢？他是否真的有可能是野人的后代呢？猴娃只活了30多岁，在1989年他就已经去世了。为了通过科学手段确定他的身份，科学家们不得不打开棺木，取出他的尸骨。通过形态学上的分析，人们发现猴娃除了头骨很小以外，其他骨骼都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他应该是一位典型的小脑症患者。他的脑容量远远要比正常成年人小，甚至还不及刚刚出生的婴儿。所谓野人的后代，只不过是一个不幸的人。除了神农架，在喜马拉雅山脉传说也有一种介于人和猿之间的神秘生物，它们被称为雪人。这些神秘的大脚印都是在珠穆朗玛无人区发现的，从100多年前开始就有人在这里追逐雪人的踪迹。目击者描述的雪人身体强壮，矫健敏捷。虽曾有研究者声称所谓的雪人只不过是熊而已，但各种关于野人的争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嚣尘上，交锋激烈。吴新志认为野人之谜最终可以通过现代科学手段得以论证。 我希望我们中国保留这个野人毛的这些人能够把这个毛拿出来一些，因为现在做 DNA 嘛，做 DNA 很清楚的，一做出来马上就可以看出来它跟什么什么关系，是不是？ 无论野人存在与否，都有一个事实是无法回避的，在人类进化的漫长岁月中，的确曾存在过一些奇异的种群。这是佛罗勒斯人，和现代人相比，他们仿佛来自小人国。 那人很特别的，那个脑袋很小的，脑量只有差不多400，不到400一点，好像我们是平均是1350。 化石证据显示，佛罗勒斯人成年个体身高只有1米多一点，只相当于现代人类中5、6岁的孩子。他们生活在距今约18000年的印度尼西亚，关于他们为何如此矮小，至今为止还没有定论。关于人类的起源，目前学界达成的共识是，最早的古人类出现于600万年前的非洲， 大约在距今200万年，其中一部分开始向欧亚等地迁徙，他们成为了非洲以外地区古人类的祖先，但那时的他们和现代人相比，形态还非常原始。从那时起，古人类是如何一步步进化成为现代人的，这一直是争议很多的模糊地带，也是包括吴新志在内几代学者苦苦求索的命题。1929年的冬天，北京周口店龙骨山，这天在这里从事化石发掘的人们忽然发现了一个新的山洞，他们可以看到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存在着。发掘队员裴文忠通过绳索成功进入洞内，借着微弱的灯光，一个神秘世界的大门被悄然打开。这是历史性的一瞬间，裴文忠穿越时空来到了50万年前北京猿人的身边，这是现代中国人和古老祖先的第一次相遇。德国学者魏敦瑞对北京猿人的头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从这块化石上发现了一些和现代中国人相同的特征，顺理成章的，他认为北京猿人应该就是中国人的祖先。 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呢，魏敦瑞研究的时候掌握的化石资料仅仅有周口店北京猿人这么一个，而到了吴先生这个时代呢，我们中国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有大概70多处到80处古人的化石地点了。 有意思的是，就在北京猿人被发现之后不久，在同一座山里，山顶洞人也被发现了。更多的证据来自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广袤国土的许多角落，古人类学者都收获了化石。这些化石已经让中国人从100多万年前到今天进化的大致脉络逐渐清晰起来。其实古人类的化石稀少而珍贵，完整的头骨很少，有的地点仅有牙齿已经使学界如获至宝，几代学者为了寻找化石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吴新志有一个故事至今仍被许多人记得，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陕西丁村的考古发掘期间。 76年的时候，唐山地震期间，那边正式开始发掘了，大家都在家里搭地震棚，他家地震棚他不管，他直接就背一个行李坐上火车就到山西去了，然后还没有汽车，自己走了10里多路直接奔丁村人的发掘现场。 对于这些来之不易的化石，吴新志逐一进行对比，发现他们的各种骨骼特征彼此交错，界限模糊，很难截然分开。颌线头骨和北京猿人一样，眉脊很厚，这显示出它的原始性，但它的脑壳在眼眶后收缩的程度等特征又接近现代人。资阳头骨脑量和现代人基本一致，但是它的另一些形态却和猿人一样落后。在大荔、云县等其他各个时期的头骨化石上，吴新志都发现有原始和现代的特征并存，同时这些化石有一些共同点和现代的中国人非常相像。 我们中国的好多这种化石啊，它有一系列的共同的特征，像脸是扁的，鼻子是塌的，这里有拐弯的，啊，这个 还有这个地方它比较朝前的，等等，还有产星门池，这些也说明中国这些化石都连续的。 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这些古老的人类在100多万年漫长的时空里，为了适应外界的条件，身体慢慢发生了变化，外形逐渐褪去了原始的特征，智慧被逐步开启，对外部的掌控也越来越得心应手。来自中国大地的所有化石证据都支持这样的推测，难道它还有什么漏洞和不足吗？上世纪80年代末，学界掀起了基因学说的风潮。基因来源于事物的内部，它和化石学说对比似乎更加精确，一个颠覆性的故事开始流行起来。 这故事是什么？20万年前在非洲出现了跟现代人一样的这种人，那么他跟当时其他的人不一样，而这种人的他的就叫现代人的祖先了。他的后代在13万年前走出非洲，分散到这个非洲以外的好多地区吧。 这个故事被称为夏娃假说。美国遗传学家康恩等人在提取了来自不同大洲147位女性胎盘的线粒体 DNA 之后，根据基因变异的规律推算，得出了一个结论：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是大约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位女性，她是当之无愧的夏娃。也许是因为外界的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他的子孙们后来离开非洲大陆，向外面的世界迁徙，隐藏在他们身上的基因密码也随之在全世界延续了下来。 但是在中国呢，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吧，中国的这个遗传学家一老前辈们嘛，他们就没有很着急慌忙的来宣传这个夏娃假说，所以我们还相安无事了10年。这个，所以中国的时候，一般的媒体啊什么的都还是认同我们这个。 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上世纪90年代，在夏娃假说席卷西方、受到热捧的时候，这里的一支科研团队对中国人基因的研究也开始了。当时这个团队的领导者遗传学家金立对于全世界人的祖先出自非洲的说法并不相信，除了感情因素外，还有一个因素也让金立对这个绝对的学说难以信服，这就是出自非洲说赖以存在的基础线粒体 DNA。 把他们的数据拿来看，看了以后呢，我才自己意识到的，线粒体的 DNA 呢，它有一个缺陷，就是它的突变率呢太高，分析的时候呢容易产生一定的错误。所以我们当时就在想，就是希望就是有能够找到一些遗传位点，它的突变率就是尽可能会低一些。 夏娃假说的研究基础是线粒体 DNA 的突变， 然而过于频繁的突变会影响结论的准确性，它们会不会成为一种干扰因素，导致了以往的基因研究出现了某种偏差，甚至是结论性的错误呢？金立团队的研究选择了男性，在男性体内有一片特殊的 DNA， 就是只从父亲传给儿子的外染色体。金立认为，相比于线粒体，外染色体更具优势。 它的特点呢，外染色体特别长，它有6000万个碱基，而线粒体 DNA 呢很短，只有16000个碱基。它虽然就是它的密度小，找起来难，但是呢，最终的话呢，你可以找到比线粒体 DNA 上面多得多的位点。有这些位点呢，可以用来做分析。 金立在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地区收集到了12000多个样本。与此同时，关于外染色体的研究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这一次，人们要从更全面的角度检验非洲起源说。相对于夏娃，这是一次寻找亚当的旅程。这两个来自生命内部的路标，真的都会指向非洲吗？金立团队对外染色体的分析，让一个男人向我们走来。在他的外染色体上携带着一个无规则的突变，被称为 M168。 这个基因突变会告诉我们怎样的信息呢？这个男人和现代人类的起源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丢的一声觉得比你说分手彻底。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带。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

规模的迁徙发生在距今20000年左右。这是一支卓越并坚韧的人群，他们历经风霜雪雨，海陆兼程。他们在到达中国以后，完全取代了原本生活在这里的古老人类，成为了我们的祖先。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那为什么我们却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化石证据呢？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到底是谁？他们到底来自何方？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展览馆每天都会迎来许多兴致盎然的参观者。 这几个头骨，说一说。几个头骨？ 这个眼睛不大，这个眼睛不大。 关于祖先的话题，中国人似乎显得特别关心，经常有家长带着孩子前来观看这些古人类的化石。精心复原的展品让孩子们把想象的触角伸向了遥远的史前世界。但是，中国人的祖先到底是谁呢？在众说纷纭中，我们能够理清头绪吗？化石的证据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是从100多万年前开始就在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上生存进化的。但基因说却认为我们的祖先来源于数万年前的非洲。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带来了针锋相对的观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吴新志该怎样应对这样的谜题与挑战呢？千禧年，全世界的人都陷入了辞旧迎新的喜悦当中。此时，现代中国人出自非洲说持续受到关注，媒体对于这个问题不断炒作，吸引眼球。他们的报道倾向性很强，仿佛一切已经一锤定音，尘埃落地。 他们那边一发表什么文章，媒体就报道，啊，说这个 Y 染色体的新的研究证明中国人怎么怎么的，是吧？那么我作为反面的吧，媒体就采访到我，啊，说你看他们这个这样是不是有道理啊？是不是你们这边就该放弃了？ 我想媒体呢也没有能力去评判，当然这个学术界呢，应该说做这方面研究的人还是很少，这个发出声音的人也很少。所以在这样形成一边倒的一种态势，甚至一些学者，包括一些考古学家，就完全听信甚至盲从这种观点。 在和基因说对阵的过程中，化石的证据开始被人忽略。 我记得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学者，他当时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按照新的研究结论，我们都是20万年前从非洲起源的，那么北京猿人他们都灭绝了，他们不是我们现在的人类，所以我们在博物馆做一个展览陈列的时候都应该改变，把以前这些他们不是人的都应该去掉，我们只是展跟我们有关的。 此时外界的舆论高涨，吴新志的压力和心情可想而知，究竟是前进还是后退，相信还是怀疑，他究竟该何去何从呢？ 他有他自己一套理论，他不迷信任何人，不迷信权威，包括名人，也不迷信那些杂志，包括 Science Nature 上那些杂志他都不迷信，他有他自己的看法。这个人呢，意志是非常坚定的。 其实我们搞古人类学都知道，就是本来这个现代人的这些特征啊，是一大堆，等于拼盘吧。这个拼盘里这一块是这个时候出来的，那块是那个时候出来的，最后拼成我们现在这个样。而他们搞基因的就认为说，一下 基因突变，一下出来一个新的人种了，这人种跟他旁边的人，跟他以前的人都很不一样了。在化石上没这个事儿，没这种化石，没发现过。 吴新志是那么想告诉人们，那些经过艰难寻找、精心复原的化石证据，那些几代人勾勒出来的原始人类进化图景，并不是虚幻的。 在这个时期，我知道吴老师比较压抑的，虽然他自己呢，就是从这个中国乃至东亚的材料本身，他认为得出这个结论，我们这个地方人类是连续进化附带杂交，是有科学依据的，是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地方的材料特点的。但是呢，没人听他的这种理论观点，也没人，很少有媒体去采访，好像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老旧的一个观点，已经被历史淘汰的一种观点，你为什么还要坚持？ 也有个别好像是发表文章哈，就说到说中国的古人类学家，特别是吴先生，他这么就是有建树的哈，这样涉及到中国古人演化问题，他说是不是民族主义啊哈，说爱中国讲爱国主义。我想怎么讲呢，从吴先生他本身来讲，他肯定是热爱自己的祖国，这点没有。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件事情上，他还是一科学问题。 此时的吴新志还有另外一种顾虑，美国支持本地连续进化学说的学者已经很难申请经费，他很担心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 我也不需要这么科研经费，这个但是其他年轻同志需要科研经费啊，而这个东西必须要科研经费，到外面去找啊。 无论是对真相的渴求，还是对这个学科所寄予的期望，都让吴新志无法放下手里的工作，去和其他人一样享受退休在家的安闲时光。 这个词叫执着吧，要是另外叫固执，这些都是一个意思。他认定的一个东西，他一定要想方设法要寻求更多的科学证据来支持的、论证的。 所以他不会就是说泄气啊，他不会泄气。 吴新志认为，出自非洲说还有一些关键的问题无法解释。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如果说我们都是数万年前非洲人群的后代，那么从100多万年前起就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又去了哪里呢？他们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忽然消失了呢？ 没有理由，这环境啊，没有理由说把这个人这么打得变来变去变来变去的。 对此，出自非洲说的学者认为，距今11万年前到10000年左右，有一次极为寒冷的冰河期，它使得当时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古人类遭遇了灭顶之灾，而只有在非洲的人们逃过了这一劫难。 但是冰期，它不意味着全世界全是冰，何以为证？有很多动物化石在这里，大量的猩猩的牙齿，大量的这个象的牙齿，还有好多种象，还不止一种象，那么也有长鼻猿的牙齿、猴子的牙齿、骨头都有。 吴新志认为，动物既然能够生存，那么冰河期对于人类并不会构成毁灭性的威胁。在内蒙古的萨拉乌苏等地，人们发现了距今50000年左右的古人类化石，这说明在寒冷的冰河期生活在这里的人并没有灭绝。但是吴新志知道，光凭化石的证据还不能够对基因学说予以有力的还击。 我这个知道，就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吧，就是化石少啊，化石少，而 而且话至少你要把它增加的很多很多，永远不可能的。 他必须找到其他来自远古时代的证据。然而还有什么线索是可以去发现和利用的呢？吴新志把目光对准了考古学，他的可研究对象要丰富得多。 比如说中国到目前为止啊，就发现有人类化石的这种遗址大概是70多处，但是呢就是没有人类化石但是有文化遗存的遗址应该是2000多处。 石器是考古学领域至关重要的发现，他们从另一个角度讲述了原始人类世界里发生的重大事件。人类在用双腿学会直立行走之后，就开始学着制造工具。石器是人类独特的标志之一，即使没有发现骨骼化石，通过石器我们也可以判断出不同地区的古人类处于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这是在中国发现的原始石器，看得出来他们制作的简易粗糙，似乎打出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没有什么规律可循。这是北京猿人的石器，这是山顶洞人的，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虽然跨越了近50万年的时空，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使用的工具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在中国其他地区发现的石器虽然地层年代不同，但打制石器的技术却大体始终处于同一个水平，这说明在中国这种生产技术被一以贯之，一经发明便延续了下来。而西方的石器与其非常不同，显示出明显的阶梯式发展的特征。 西方的呢，它是一般是从第一模式、第二模式、第三模式、第四模式、第五模式一步步发展的变的，这个在这个时期它就流行的是这个阶段的时期，这种制造的模式在那个时期流行的那一段它不一样。我们中国呢都是一直是都是第一模式。 如果说曾有一支人群数万年前从非洲迁徙而来，那当时的石器应该带着西方的特点。然而事实证明，中国的石器文化见或有西来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从来没有占据过主流。吴新志意识到，真相也许远远比想象更加复杂。 无论是这个人类的化石的证据，还是考古学的这种文化遗存的证据，首先就是它不可能是完完整整的，我们很难发现就像意大利的这个罗马这个庞培这种遗址啊，一个瞬间把人类这个生活的这个横截面给完整的保留下来，我们经常找到这个。 到底能有什么样的办法使人能够回到时间的开始，去看看事实的真相呢？吴新志前方的道路是那么漫长。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嘛，但是你得耐得住这种探索中的那种寂寞哈。 其实我就是湄公这块特关键，你比如我们这块是当时假的，这块假的呢，它不会出毛病。 对，这个没问题，它对称。 对啊。如果说这就做成人为的东西就坏了。 吴新志经常和其他人共同讨论，寻求启发，因为他怕自己会有思维定势，导致思想的局限，他必须寻找到突破口。 好多事儿啊，都不麻烦别人， 自己弄。我经常会看见80多的老先生自己捧着几本书，颠颠颠下楼就复印去。哎，我说你就找我们弄一下，学生那么多，跑你自己都做。他就是只要自己能做事，不麻烦别人。 此时，他的这份执着无关是非，无关名利，他越来越感觉到这样的寻根之旅充满了发现和思辨的乐趣。 这时候我就觉得体现出吴先生他一种科学家的本色，什么呢？就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另外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反思。他也并不是说一味的固执的固执己见，就坚持说我的对。他是实际上是虚心来学习了解这个非洲起源说，他的理论，他的观点。 吴新志写信给德国的马普学会的进化人类学研究所，询问他们关于人类学最新的研究信息。当他决定再一次通盘考虑所有因素时，转机竟然发生了。 好多人考虑不到，那就不行，就像沙滩上建了楼嘛，就根基不牢了。你有了矛盾，要么是他有问题，所以你要看他的东西，或者你要检查一下你自己有没有问题。那么这样几方面都做到了以后，能够达到一个各方面都能够解释得通的一种解释，这样呢可能逐渐地达到真实的情况。 在吴新志之后的研究中，基因说和化石考古的证据有可能走向融合吗？也许它和真相的距离已经很接近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是想念春天，春天的阳光有点不够强烈，期待夏天海岸线。我们是不交接的两天，今天和明天，如果注定落在两极之间，距离更远，即使站着面对面。 确定只是一个相同的话题，默契不相离，没压力没压力，只空虚只需接通电力。 ICQ 多自由绕整个地球， ICQ 想拥有不必陪你左右， ICQ 不需要有任何理由，无边无际 Where are you？ 风的一卡机遇争议谁在意， Losing 你明天会在谁的心里隐形或幻灭，没有力没压力，只空虚充满无限魔力。 ICQ 多自由绕整个地球，想拥有不必陪你左右， ICQ 不需要有任何理由，无名无姓 Who are you？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